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83集。 朱韵被这脚踹醒了，他尚有点理智，艰难地爬起来。 你怎么进来的？ 田修竹无奈。 安保好也不能不关门啊。 朱韵迷迷糊糊。 没关门？ 田修竹把朱韵拉起来，朱韵脚下不稳，他单手架着她，从地上捡起一件落满灰尘的薄外套，顺手盖在人底腿上。 你们这聚会真热闹。 田修竹给朱韵装车，他在车上醒过来，头晕目眩，盯着车窗看了好一会儿，才沙哑地问： 去哪儿？ 田修竹回答他： 画室。 田修竹的画室是很早年前买下的，在美术馆旁边一条小巷里，幽深清静，像一块远离喧嚣都市的孤岛。他在国内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这里完成的。朱韵记得第一次去他画室的时候，屋里东西太多，看得他眼花缭乱。转了几圈下来，其实更多记住的是画室的味道。那是一种独特的味道，混着木料、画布、松节油，还有主人本身的气味。田修竹回到画室，便围上卡其色的围裙，站在一面巨大的画布前调颜色。朱韵看着画布上的底稿。 你画了一半出去的？ 田修竹笑了。 是啊。 你早说你在画画啊，我自己也能回去。 你自己能不能走出门都是问题。 朱韵坐在书桌旁醒酒，随手帮他整理起东西来。他无意间从缝隙中抽出一本陈旧的英文杂志，封面就是田修竹。他翻开报道的那一页，内容他太熟悉了，这就是当初在学校时柳思思让他翻译的那篇文章。朱韵有些恍惚。六楼偌大的会议室里，只有高建宏和李寻两人面对面坐着。高建宏穿着一身灰色西装，戴着一副银边眼镜，他比以前瘦了些，下颌的棱角更加成熟收敛。不知是屋里的色调太冷，还是中央空调开得太低，他的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白。 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他淡淡地问。 几天前。 减刑了？ 嗯。 高建宏点点头，他手轻轻地拨动茶盏的杯盖，瓷器摩擦的声音跟当下环境相匹配，也是冷的。高建宏随口问， 过得怎么样？ 李寻没答。高建宏说， 既然出来了就好好生活，别再犯以前的错。 他瞥了李寻一眼， 今后有什么打算？ 李寻还是没答。高建宏也不在意，他扣上杯盖，两手交叠放到桌面上，就像是给员工开会一样。 我等下还有事，就不跟你聊没用的了，咱们开门见山说吧。李寻，出来了就正经过日子，别想些有的没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 沉默一点点蔓延。应该是不习惯的缘故，高建宏想，这栋楼里没人敢不回复他的问话，他不习惯这样，所以手心才会冒出这么多的汗。半晌，李寻终于开口，这是他这一整晚第一次主动说话。他问高建宏， 你结婚了？ 高建宏一愣，顺着李寻的目光看到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。他收回手靠回椅子。 啊，刚结不久。 李寻点点头， 恭喜。 说完他拎起地上的行李袋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外走进一个人，神色焦急，还没进门就开始催促。 高建宏，你磨蹭什么呢？8点要去华江大酒店聚会，你准备完了吗？ 来人眉头紧皱，大步流星，跟要出去的李寻碰了个正面，两人都停住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方志兴的额头还是那么宽大，浓眉之上颞骨生长得更为突出，竖在额头两侧显出几分凶相。方志敬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，干瞪着眼睛，嘴巴都忘了闭上。一片沉寂中，李寻缓缓转头，他看向皮椅里的高建红，像是要确认什么。高建红依旧安宁地坐在皮椅里，他们四目相对，却总看不真切。六年，称不上沧海桑田，但也不是眨眼一瞬。时间如同面前这张长桌，规整坚硬，将人分割在两边。李寻什么都没说，从方志敬身边走过。人都走没影了，方志敬还是目瞪口呆。高建宏冷笑一声， 哼，吓傻了。 方志敬这才回神，他紧紧看着高建宏。 他什么时候出来的？ 几天前。 方志敬被刚刚一幕惊得声线都颤起来了。 怎么这时候就出来了？ 减刑了。 这才几年，怎么减了这么多？ 高建宏看着他，缓缓道： 六年了。 那， 方志敬。 高建宏嗤笑道： 你至于怕成这样吗？ 方志敬左眼装着异眼，平日看不出来什么，只有像现在这样狠狠瞪人的时候，才能感觉出两只眼睛有所不同。 你就一点不担心？ 我担心什么？ 方志敬咬牙切齿道： 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再清楚不过了。 不管方志敬多跳脚，高建宏还是一副悠闲的样子。他一边玩着茶杯，一边说： 我知道你怕什么了，不过这个行业更新换代有多快，你也应该清楚。他在里面关了那么久，足够把所有东西都洗没了。 没了还能再学？ 哟，看不出来啊。 高建宏惊讶道： 你对老仇人这么有信心？ 我没跟你开玩笑。 方志敬大声说： 公司现在处在最关键的时候，绝对不能出一点差错。李寻这人睚眦必报，他…… 那就让他来呀。 高建宏忽然拔高声音，他将茶盏往桌上狠狠一扣，水洒了一桌。他豁然起身，指着周围： 方志敬，你看看这里，你看看这栋楼，看看你手下这些人，看看自己掌握着多少资源，你再看他，他现在还有什么？你别告诉我，就算这样，你还是不敢跟他决胜负。 外面来了个员工，看着两个老板这样吵，战战兢兢不敢上前。方志敬注意到，不耐烦地吼着： 什么事？ 员工弯着腰，小心翼翼说： 高总，方总，车已经到了，再不走要晚了。 方志敬这才想起等会儿还有聚会，他对员工说： 我们马上到。 高建宏站在窗边低声说： 我头疼，不去了。 方志敬沉气，整理了一下衣服往外走，走到门口停住脚步回头： 高建宏，你不用对我冷嘲热讽，你要真像自己想的那么光明正大，现在也不会跟我一起共事。咱们现在在一条船上，现在公司里多少人虎视眈眈，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再节外生枝。你有功夫怀念过去，还不如想想怎么处理事情。 他说完扬长而去，剩下高建宏一人站在玻璃窗前凝望夜色。比起没有星光的天上，世间华灯异彩，一片繁华。可或许是因为有层厚厚的玻璃挡住，高建宏总觉得这繁华有些虚幻，像罩着一层迷雾般，远不如李寻刚刚的神色清晰。想到李寻最后回头时的眼神，高建宏的头顿时疼起来。他闭上眼，紧紧压着太阳穴，许久许久，也没有松手。 李寻站在繁华的街口，车流像条金色巨龙，盘踞在夜色中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角落里走来一个男人，看着年纪不大，身材干瘦矮小，眼睛有点鼓，稍稍转动便透出一股贼气。 怎么样？ 李旭没有回话，侯宁又说： 看你这表情也知道了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还不信。哎，走吧，先去吃饭，我要饿死了。 这条街的尽头有一家小面馆，此时生意兴隆，店里爆满，桌子摆到了人行道上。面馆是夫妻档，经营多年，老板脖子上挎着手巾，在店门口的大铁锅里煮面，老板娘则忙着上菜收钱，不亦乐乎。现在刚好晚八点半，附近的上班族加完班到这吃饭，桌桌的主题都是对工作和老板的抱怨。相较起来，李寻这桌格外的安静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